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听众，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洪涛，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再为大家介绍北京市政协委员卢永丽，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刘宇辉主任。刘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好，欢迎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围绕丰富课后服务供给、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那么在今年的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西宁市考察的时候指出，学校不能够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都推到社会当中，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当中的老师应该要承担起来。那么就在今年我们的政协当中，其中有一份提案就是关于北京青少年课后服务需求的这一份提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咱们的两位委员，我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份提案？来，首先我们先请王洪涛委员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份提案的提出啊，主要还是基于我们日常的工作和调研，学生家长反映出来的诉求。我是从事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同时呢，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很多年轻的家长一样啊，这个平时工作很忙啊，没有时间接孩子。好在呢，我是有家里老人帮着接送和照看。但是很多家庭啊，老人不在身边，如果雇保姆呢，花费又很高，那么双职工家庭一方全职在家来看护和接送孩子，也不太现实啊。那么即使老人能帮着接送啊，但是回到家里之后啊，这个时间啊也很难充分利用，因为作业老人辅导不了，孩子很小，他的自制能力不强，很容易沉溺于这种网络啊、电子产品。所以现在来看呢，这种孩子的接送和看管问题已经成为这种双职工家庭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实际上也给越来越多啊这种二孩三孩的家庭啊带来不小的这种压力。那么团市委呢，之前我们也有过一些探索和尝试啊，就是在社区里面啊，我们通过社区青年会的阵地来开展这种课后3点半的服务啊，应该说很受欢迎啊，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资金、 场地和实质力量啊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很难形成规模啊，能形成这种有效的供给。 嗯， 基于此呢，为了解决这个家长的这种大难题啊，我们提出了这份提案。提案提出之后呢，也得到了我们教委等各相关部门的大力的支持啊，积极的回应。所以在这里啊，我也要特别的感谢啊，我们的刘主任，我们的相关部门。 好，那么实际上呢，您是希望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好啊。 对， 我们再问一下卢永丽委员， 嗯， 您为什么参与这一份的提案的这个提出？ 啊，我是在市政协的提案委工作。在今年的市政协全会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以洪涛委员来牵头，团市委这份基于我们社区青年会阵地这件事儿提出的提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委员呢都非常的欣赏，因为在我们看来呢，课后服务这件事情是家庭、社会、学校，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团市委带了一个好头，他们所做的社区青年会阵地这件事情其实就打了一个样，给我们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以及责任与担当。 是的啊，我不知道这个网络之前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考虑过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朝九晚五的上下班的这个制度啊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呢我们的家长啊接送孩子包括孩子在课后的学习啊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呢接下来想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家长包括社会对于我们孩子的课后服务的话题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还是首先感谢我们团市委，感谢我们的政协委员，感谢社会各界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高度关注，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建议也是很好的提案。课后服务的问题啊越来越受关注，其实原因是很多的。 嗯， 我想呢近年来备受关注可能和两个问题可能更直接一点。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啊，我们整个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像在北京这种超大城市，我们家长特别是年轻家长上下班的时间呐、路上的交通啊，包括生活的成本呢，应该这负担是越来越重的，很难有很充分的和每天都有的时间来接送孩子还看管孩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我们也切实感到家长对孩子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期待越来越强烈，不断提升的。而且我们通过调研我们知道，这个家长不仅希望孩子在校内能够享受很好的教育，也希望孩子在放学之后，在放学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也能够享受到系统的高整的教育，为孩子那个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更广阔的空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可能对课后的服务啊的要求呼声就越来越强烈。那么在我们看来呢，这个课后服务既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刚才主持人提到总书记明确指出了是吧，学校不能把孩子的放学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这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教育系统在孩子的课后服务上首当其冲责无旁贷，要担起主渠道主力军的作用来。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呢，因为孩子的成长啊既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社会和家庭，所以我们家校社共同努力共同做好孩子的课后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的，嗯，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针对这个课后服务的问题啊，我们市教委实际上最早的时候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组织了这个社会大课堂，之后呢我们又陆续组织了包括这个课后3:30的这样的一些个针对学生的课后服务。那接下来呢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我们针对学生课后服务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啊，其实课后服务啊也是一个中国的教育传统。从北京的实践来看呢，应该说各级教育部门呐、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卢校长，这都是一直当校长的，都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北京从近些年来情况来看，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2008年，我们就启动了中小学生的社会大课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整合北京丰富的社会资源，像图书馆呐、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等等等等，然后呢，组织孩子去学习，去丰富拓展学校的发展空间和孩子的成长空间。那么在2014年呢，我们又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活动计划， 这个课外活动计划以2018年有一个反差，2018年是走出去，2014年又把丰富的课外资源请到学校里边来，给学生在校内开展一些丰富的像科技呀、文化呀、美育呀、体育这方面的课程，也进一步拓展孩子的成长空间，拓展孩子素质方面的教育，这方面也比较受到家长和同学们的欢迎。那么在2018年呢，我们在这两项工作基础上呢，又全面开展了课后服务，应该说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每天课堂教学服务教学之后，来开展课后3:30的服务，一直到5:30。这里边呢主要就是为不能接送孩子的家长提供一些服务。这里边我们不仅仅是看管服务，其实还有丰富多彩的课余的活动。这个呢就是形成一种制度化和机制层面上了。那么经过疫情之后，我们今年呢又在不断的完善这个课后服务。我们有一些具体的设计，比如说要强调体育锻炼，在课后服务的这个2个小时时间内啊，安排1个小时单元体育锻炼，这也是疫情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育啊。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安排一些德育的这个理想信念的爱国主义啊、集体主义这种德育的系列教育，我们还开展一些学习方法、科学思维方法的一些拓展性训练，包括开展一些文体科技艺术等方面的这种素质的训练，包括开放开放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运动场地呀，给孩子让自己去设计一些活动，自主开展一些学习。特别是我们在今年这个完善拓展的课后服务啊，特别加强了什么呀，学习和知识的巩固和提升，这个也是家长给我们去的要求。我们这里今年完善之后的课后服务呢，强调了课后的答疑，强调了学业知识的巩固和提升包括帮助孩子在学校内完成作业，特别是小学，我们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校内完成家庭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的作业经过这些实践，其实我们也在不断总结，其实北京的课后服务啊，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关键词，一个叫做政府主导，一个叫做学校主体，然后是家长自愿、社会协同、面向人人，然后是公益惠民。那么所谓的政府主导啊，就是各级各类学校要担负起回应群众需求这种责任。学校主导呢，就是学校主体呢，就是强调学校的主责，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学生服务好物。家长自愿呢，主要是要充分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这种课后服务不是强迫的，是按照学生和家长需求来提供的。不是必须的，是学生的自主自愿选择。当然了，我们同时也要强调那一句话，学生如果提这种要求，有这种意愿，学校也不能拒绝。社会协同意识大家都能明白。然后面向人人呢，就是面向所有的学生，而且我们所有的资源对所有的学生是平等公开的开放。另外呢，北京还特别强调公益惠民，这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包括资金的保障、资源的保障，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说为我们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啊，提供了比较好的课后服务。但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会不断根据社会的变化、家长的需求，不断改进。所以我这次来参加这次谈话节目，特别是政协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 好，刘主任刚才说了，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上不封顶，是吧？ 是的。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刚才呢刘主任给大家提炼的是6个关键词，我们呢也是深入到学校当中去，也发现了学生这个课后的生活服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通过一个小片一起走进实验2小的广外分校。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校开展课后服务以来，学校充分挖掘自己师资和校舍条件的潜力，并积极利用校外资源，努力开辟多种适宜的途径，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开拓视野、增强实践，不断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来自学校管乐团原号声部的岳雨桐同学，在参与课后服务期间，对艺术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一、周三和周四，每天放学下午2个小时进行合练，感受就是，我对音乐更加的热爱了。 然后我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学习环境。 据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校校长赵秀奇介绍，学校课后服务的活动五花八门，老师也是全员出动参与其中。 所有的活动是我们全校老师人人参与，像我们班主任呢，那个语文老师呢，他就可以是这个街舞社团的，还有像我们体育老师，他就可以教泥塑，因为他就是有这个泥塑的特长，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是100%的参与。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校，参与课后服务的老师一周能轮上两次，如果是社团类的老师，有可能5天都要参与。学校除了从经费上给予老师部分补贴，还从思想上给予奖励，将更多的优秀工作者向课后服务的老师们倾斜。 按理说都是老师们课余休息的时间，但是给我们的孩子都在进行这种除了作业的辅导，还有一些就是引导孩子延伸的阅读，真正是从关心孩子成长的角度做了很多的实事，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后续的一个保障。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和刚才这一段小片啊，大家也都了解到了我们之前在市教委主导之下我们的中小学的课后服务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委员了啊，您两位在实际调研过程当中遇到针对课后服务反映问题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听听卢永丽委员。 我这里呢因为工作的关系能经常接触到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老师们，所以在和校长老师们的还有家长的这个交流中呢，我们一方面能发现家长的一些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学校在组织课后服务时遇到的问题。总的来说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学校在课后服务供给的有限性这个问题上，因为家长的需求呢是非常多元的，咱们比如以内容为例，就会看到我们有的家长呢需求的是关于学业类的，有的是需求的是关于素质类的，有的呢需求的是大众化普及的，有的是需求的是小众化稀缺的。如果单靠学校单一这个学校为主体去挖掘这些所有的资源来组织成一个有效的课后服务的供给的话，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很难完全满足。 是的， 所以这对学校来讲是个比较大的压力，也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那么第二个我们发现的问题呢，主要是教师压力的问题。因为在中小学，我们是要求老师要比学生早到校，老师要比学生晚离校，所以学生8点到校，晚5点半离校，那通常就意味着老师7点半就进班了，那么6点可能离校，就这个长达就是超过10个小时，总是这样连轴转的这种工作时长，对于老师来讲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老师还需要一些备课呀、教研呀、作业批改呀、处理学生特殊问题的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呢也就比较多的，可能需要更多额外的一些投入。所以呢，如何在课后服务中能够兼顾到我们教师的压力和做好课后服务，这也是我们在做具体工作、在做组织实施的时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话题。 是，您看您了解到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它是一对矛盾。家长和学生他又希望有这种更高服务质量的课后服务，但同时我们的老师的这个工作时间战线拉得又过于长了，是吧？ 对，有些长。 对，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王洪涛委员，您调查在调研过程当中下面会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问题实际上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主要还是覆盖面不够，这个家长也反映有些学校有课后服务，有些没有，有些区域有，有些区域没有，所以这样呢就很难满足这个广大家长的这种普遍性的这种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家长还希望啊这个延长的时间能更长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晚高峰这个路上的时间啊很难把控，那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呢，家长也希望啊学校能够更人性化一些啊，能够把时间再往后延长一些。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对课后服务的内容啊，包括这种多样性啊、专业化呀，还有更高的期盼。实际上刚才卢委员介绍当中啊也提到这个问题， 对 啊，家长是想我们课后服务的内容啊能够更丰富啊，比如这种兴趣培养啊， 社会实践啊，这种身体健康类的这种活动啊，能多一些。 对 啊，特别是还能聘请一些专业的老师、啊，这样对学生的这个整体的素质能力的提升啊，它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好，刘主任，您看问题来了。刚才呢，两位委员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所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市教委这边是不是也都已经发现了？而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去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课后服务的提供的质量呢？ 我首先想说，两位委员啊，确实非常接地气， 嗯、 确实非常了解情况， 嗯、 提的问题、啊、都很恳切，特别关键。 嗯， 实际上这些问题啊，是大体是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提出来的。我们平时也关注到，在日常工作和调研当中、 嗯， 我们也是坚持边调研边完善边提升。 嗯， 刚才两位委员提出这些问题啊，我想，我大概这个总结一下，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嗯。 一个可能是在服务的实践方面，对吧？哎，在实践上呢，我们坚持呢，目前我们是坚持每天到5:30、17:30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呢，是能够满足需求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家长都能够准时的、按时的来接送孩子，所以我们多数的学校呢，能够坚持有针对有特殊需求的，还可以再延长一些。哎，这些方面呢，我们是下一步呢，我们也准备根据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对于结束的时间呢，不断的来进行完善和调整，啊，主要是满足家长这方面的需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实施范围上，刚才提到的，我们强调实施范围是全覆盖。这个全覆盖，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就是所有义务教育学阶段的中小学都要进行课后服务，不能有例外。第二个全覆盖是什么？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进行课后服务，不能选择性的。第三个全覆盖是什么呢？就是对有所有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也都要全覆盖。不能说我只接受一部分学生，或者接受一定比例的学生，只要有需求全要提供。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要求。如果没有做到的，我们是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和提出要求的。哎，第三，刚才提到我想可能大体在课程安排上的啊，课程安排上呢，我想呢有这么几有两大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关于学业直接相关的 啊， 直接相关的，我们今年开始就把这个内容要加进来了。哎，我们是把这个课后服务在学业上的答疑啊、辅导呀、啊、巩固啊、提高啊，是把它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来做的，啊，不简单的是写个作业，要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业上的困惑和提升那个要求。第二个方面，我们强调什么？就强调有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有益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比方说文艺的、体育的、科技的、美育等等一系列的，哎，更多的来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个性化的。当然，在这方面呢，我也想说，现在啊，要是让每一个学校按照每一个孩子的所有需求都开全开齐，还是有困难的，目前还是做不到。但是我们会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去努力。哎，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教师保障方面的。刚才卢校长提到了，在教师这个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动员我们的党员教师啊、骨干教师啊、优秀教师来积极投入这方面的工作啊，做示范。同时呢，我们在绩效工资方面啊，要向参与学生课外服务的老师方面进行倾斜。 嗯， 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点，在校时间的确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也是没有最后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透露一下哈，我们也在考虑看看中小学教师能不能实行弹性上下班，这样的解决这个矛盾，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关于教师这个师资的问题啊，我们也在积极考虑要引进校外的优秀师资和优秀课程。实际上呢，我们过去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比方我们很多学校的文体活动、科技活动这一些这个都是引进校外的优秀师资和优秀团队来做的。我们最近也在开始试点校外机构的优秀学业课程进校园。 嗯， 总之来讲就是满足这些学生的需求。当然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呀，我也说点心里话哈，这些问题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听这方面，有时候听那个方面，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角度意见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有一些还是相对有点小顶流的。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 啊，如何认识，如何看的，如何坚持这课后服务。那么在这几年实践告诉我们，这开展课后服务方面，我们有四个要努力坚持。嗯，一个就努力坚持以学生为本。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在孩子成长成才需要面前，一切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困难，一切障碍都不应该成为障碍，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嗯，啊，第二个努力坚持呢，我们就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刚才我们说到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这样呢，就希望学校能有特色，能吸引孩子。实际上这些年呢，我们很多学校这些方面做的自己的努力，很多学校的例子也都挺感人的。比方我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大兴有一所北京小学的翡翠城分校，它有三个校区，啊，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校。这三个校同时开展多样化的自主化的课后服务，有看管，有答疑，有辅导，特别是开设像民乐啊、舞蹈啊、体育啊、书画、球类等十多项的这种活动性的，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嗯，其实孩子们最欢迎的是一下课就跑到操场上疯玩疯跑。嗯，看着孩子满头大汗那种高兴的表情，其实我们内心也是特别高兴的。哎，这样的话呢，他们这个学校啊，其实为了家长的方便，几乎每天都有老师要坚持到不是5点半，而是6点半。嗯，370多的家长的接送这个困难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很受家长的欢迎。第三个，我们是坚持协同育人，还是刚才提到家校社共同努力。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很多学校有很多经验，你比如好像朝阳区引进了很多大师名师给学生讲课，我们很多学校是请家长，我们的家长有本事，家长多了，哎，家长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啊，志愿的服务给学生讲授，其实也很受欢迎的。最后我们努力实现的就是精细管理、安全有效，这个方面大家都是明白的。所以通过这些呢，还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还是坚持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嗯，就是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家长自愿、社会协同、面向人人、公益惠民。 是，其实总体来讲还是家校社三方我们共同承担起这一份的责任啊。刚才呢，其实在刘主任讲到关于未来有可能会实现我们的老师弹性上下班的时候，卢永丽委员这个不禁的鼓起了掌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会非常的开心， 非常感，啊，为老师们感谢徐教委， 咱们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啊！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坐落在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李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庭院正西方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的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 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听众，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洪涛、卢永丽，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刘宇辉主任。课后服务的工作呢，已经是推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们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工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下午4点，在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的教室里，已经完成了作业的学生正在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兴趣课堂，剪纸、绘画、益智游戏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游戏中增长知识。语文教师胡东说， 我们从这个孩子年龄特点吧，设置了很多他们易于接受的一些教学的环节，还有一些教学形式，增加了趣味性，希望能够拓宽更多的领域来融合我们的语文学科，更好地促进孩子的这个全面的发展。 在学校有同学的帮助，然后如果自己有不会写的地方，老师也会帮助我们去一一解答，所以说感觉在学校写作业比在家里写作业的效率更高更好。 2018年，市教委出台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在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帮助家长解决下午3:30放学后接管学生的困难。学校统筹开展体育锻炼、素质拓展、劳动实践、课业辅导等多种课后育人活动，时间到下午5:30。 家长觉得呢，孩子在这个3:30到5:30这个2小时里头特别充实啊。同时呢，我觉得孩子能在校内开展这个课后服务，也打消了我们对于孩子在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顾虑和担忧。咱们学校的老师们也好多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其实作为家长我们真的挺感激的。 目前学校在保留原有兴趣活动、托管服务两项优质课后服务类型基础上，还增加了体质提升、课业辅导、劳动培养等3项活动内容，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引领作用，为学生搭建课后服务平台。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刘辉说， 北京市教委推出的这种托管服务工作啊，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是咱们呢为老百姓、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有力的举措之一。那么作为我们学校呢，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导给我们每一位老师，认真的去准备每一节课，真正的使这个课后服务能够达到一定的实效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聚焦的话题是丰富课后服务供给，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小片呢，了解到了东城区的地坛小学在开展课后服务当中所做的一些探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观众席当中啊，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模拟政学的同学代表，还有网络大 V 代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听一听在座的各位啊，对于这个课后服务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和想法。我们先有请李霞，也是和我们一起到地坛小学做这个调研工作的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 主持人好，我来说一说。做好课后服务能够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兴趣要求，那哪个家长还会选择课外服务呢？就像地坛小学，既有语数英的答疑，又有美术书法编程、舞蹈音乐武术、篮球排球足球，还有这个手工等等兴趣类型啊。那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做好课后服务的高质量，一方面是选择的多样化，包括形式上、内容上、质量上的高标准，另一方面是均衡化，孩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并且选择了就能上，让孩子有选择的机会，而且获得这个机会是相当难的。如果小学的课后服务都能做到这个标准，我相信家长和学生一定会非常满意，对课后服务的认同感会很强。当然课后服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开始就是对的。在这里建议条件有限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多征求家长和学生的意见，有针对性的去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不要仅仅从学校的角度去出发，这样往往会就是出力又没有讨好。就是这些。 好的，感谢您，感谢您啊。其实刚才您的这个第一句话，我觉得会说到很多家长的心坎儿当中啊。学校的这个课后服务做得好，能够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大家就不会蜂拥而至到这个课外的这个服务机构当中去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邀请另外的一位大 V 代表来，苏欣欣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和建议？ 两天前呢，我是跟记者一起去了我们地坛小学，因为我现在是在做一个青年访谈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访谈了400多位的一个不同层面的青年群体，然后这些青年很多的青年群体呢，他们有特别多的家庭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一个儿童时期以及呢少年时期的一个不开心的一个不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整个学校的一个教育，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来实现我们青少年的整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教育，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您，谢谢，请坐啊。那么刘主任，刚才呢我们这个网络大 V 代表提到的关于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是我们教育部门非常非常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是的，我先感谢这两位网络大 V 刚才对课后服务提的建议，这两个建议还真是特别有针对性。我觉得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吸纳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按照他们的要求啊，我们去做好落实。刚才最后这一位男大 V 啊提到的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刚才像您说的非常关注的，因为学校教育不仅是学业教育，还包括学生的思想啊、行为，特别是心理健康。这些年呢，有的时候每逢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其实我们教育工作者都是非常揪心的，我们也觉得很惋惜。所以这些年我们通过努力，一些现实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生健康成长的一个工作体系，包括纵向我们要贯通大中小，横向贯通家校社等等。这些方面其实做的工作也比较多，因为这个问题提的这个比较临时提的，所以我就是简单回应一下哈。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从学校和家庭两个方面来开展，从学校这个学生层面来开展这些心理健康教育啊，我们主要是面向人人、面向集体的一种工作方法，也有面向个体和面向学生个人的一种方法。我们面向学生群体呢，比如开设心理健康课。集中答疑，包括进行团体辅导， 教会学生一些心理问题的调试的一种方法。 嗯， 哎，个性化的那个针对性的措施，包括我们绝大多数学校其实都有心理健康那个工作室，孩子可以自己的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方便的这个环境之下，跟老师说一些自己的心里话，进行自我调节，包括我们还可以开展一些问卷调查等等等等，做一些心理干预。哎，这些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很多学校通过看学生的写的文字啊，包括一些问卷访谈的，包括一些学生行为分析呀，都做了一些很好的干预，使得孩子能回到健康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状态之中去。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就这里不方便说的那么具体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就跟学生的饭卡的使用情况、每天吃饭的情况分析孩子有什么心理问题，果然被他严重分析到了，就很好的这个开导这个孩子，也可以说挽救了一个孩子。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孩子的健康、心理健康来讲，我觉得家庭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家庭方面的工作，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也是个体的；一个方面也是面向全体的。个体的呢，我们就强调，家长，特别是班主任啊，要加强家访，要了解每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状态，家庭状态对孩子的影响。 是的。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开设家长学校，网上课堂、微视频等等，帮助家长和我们一起做好孩子的工作。 好的， 哎，刚才他提到一个问题，我就特别赞成。他说这个家庭问题、亲子关系，包括孩子的父母、夫妻的和谐关系，对孩子心理影响是非常大 的。是 的， 其实呢， 一起努力。 对，其实呢，我们大家呢，因为此时正是正值暑期啊，在暑期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另外呢，在暑期也是亲子关系共建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生活了，刘主任啊。那么实际上在暑期当中呢，对于一些个双职工的家庭，特别是那些个家里面没有老人照看孩子的这样的这个家庭啊，其实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尤其是针对这些个没有自控能力的小学生啊。针对这方面，我们的市教委有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措施吗？ 我们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孩子过一个健康、快乐、安全、有意义的暑假。其实我们每年放假的时候，我们学校都会做出比较细致的安排，这里面不仅包括学业安排，还包括各种活动资源开放、夏令营等等一系列的，还是强调五一并举。而且我们关注到我们的工青妇啊、街道啊、乡镇啊、企业，包括关工委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都会开展很多活动，给我们很大的支持。那么今年我们特别强调落实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所以我们今天经过认真研究，在今年我们全市的中小学小学一到五年级开展暑期托管服务，解决家庭有看管困难的家长，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暑期的孩子一起完成暑期这个假期的工作。这里边我们主要是呢，本着公益和志愿的原则，以街道乡镇为单位，确定一到两所的承办学校。哎，学生是自愿就近参加，然后在学校里面可以写作业呀，完成学业呀，完成暑期的一些必须完成的一些课业。特别是我们要开放什么图书馆啊、阅览室啊、操场啊，然后开展一些活动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拓展性的兴趣类的活动等等等等。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会适当的收取费用，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我们是免费的。 是 啊。 这个方法确实给我们这个很多的家庭解决了大问题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各位老师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是的，我们的老师的确非常可爱，他们特别值得点赞。而且他们都是志愿参加的，而且我们也是动员党员、骨干教师来积极参加。当然我们也考虑到假期的特点，也不是让老师一盯到底，而是轮流参加这暑期看护。平均下来可能最多的两天半，最少的是半天。应该说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 是 我注意到网上有一些说法哈，有些议论，可能也是一些猜测吧，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暑期看护看管服务老师的暑假就没有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事实。也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呢，在这个每到假期当中，我们的家长呢，实际上这个分化还比较严重的。一部分的家长呢，他会想说让孩子在假期当中更多的去补习一些个功课，预习新的这个课程，在新学期能够去抢占优势。另外的一部分家长呢，就完全是属于放假就让孩子彻底的玩起来啊，各种的这个旅行都安排起来。那么 我也想听听今天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啊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委员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好不好？我们先来听听王洪涛委员。 这个寒暑假应该是学生巩固学习成果，调整这个心态啊，改善这种亲子关系，包括开拓视野，这个提升能力素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期。那我的想法呢是还是要做到劳逸结合，一方面呢是要尊重孩子的自主规划，同时呢家长要做适当的这个引导和监督。那么同时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啊应该能够提供更多丰富多彩多样化的这种活动的项目来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来选择。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在暑假团市委也策划推出了盛夏有爱团助成长，暑期公益志愿关爱行动。那么这里面啊包括有这个思想引导社会实践，这个素质拓展，美育培养和科技创新，一共是五大类的活动。同时啊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推动这个在社区里面暑期的这种托管服务啊，我们希望啊能够配合咱们教育部门，配合学校啊一起做好这个暑期学生的服务工作。 好，那下边呢我们听听卢永丽委员啊，这个孩子放假之前得千叮咛万嘱咐吧啊，不仅对孩子而且对家长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既是委员呢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所以呢在我们看来暑期对孩子的玩是有门道的，学是有特点的，而不是说要不一玩到底，要不就是一学到底，这个就不符合假期这个特殊的学习阶段的一个特点了。所以我们在具体到我的工作而言啊，在实验二小我们是将暑期呢作为老师弹性工作时间，也作为学生的弹性学习时间。那这个弹性两个字的背后呢其实反映了三个，就是三个字吧，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叫自主性。自主性一定要利用假期这个时间呢做好一些自主的安排，而且要结合孩子的特点做一些有意义的设计。所以呢我们是把玩和学结合起来，实验二小坚持了很多年，我们叫五小的作业。第一个就是要坚持每天阳光运动一小时，做一个运动小达人，运动小健将。第二个呢就是终于有整块的时间了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而且呢把它呢就是要读出里头的门道，把它读出里面的那种思考，这样呢做一个读书的小博士。第三个呢我们是希望孩子形成了随手去记录的习惯，一年级小朋友二年级小朋友不能写字，那我们就画出来，就这种习惯很重要，就形成一个随手写小随笔。第四个呢我们希望的是孩子呢要关爱家庭关爱社区，通过社会实践来做一个服务的精神。那么最后一个我们是希望孩子呢用自己观察善于观察的眼睛去发现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个问题，完成一个小问号。就通过这样的五小，我们打破了一个统一的书面作业，而让孩子走进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实现五育并举的发展。 好啊，实验二小有五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刘主任，您简单的给大家谈一谈您的这个想法。 好的，因为暑假呀，对孩子们呀，调整学习和生活节奏，舒缓情绪，发展个性化的兴趣爱好，特别是建立亲子关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几点建议：一个，我们是希望孩子和家长都要珍惜这个假期，特别是家长要更多的、更主动、更积极的和孩子在一起，这是孩子成长的需要，也是家长的责任所在。第二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突出假期的特点。假期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和休息。所以这个假期的安排啊，除了这个巩固树立已经学已学知识之外呢，我觉得呢还可以发展孩子多种兴趣，让孩子自主学习、自主培养、自主这个阅读，包括加强体育锻炼呢，包括培养兴趣爱好啊，包括参加家务劳动，让他更多的知道家庭对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当然呢我也没特别强调暑期要特别注意安全， 对， 包括心理安全。 是的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聚焦的是这个课后服务的话题。其实无论是课后服务的需求还是我们的暑期托管啊，就像刘主任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谈到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全社会是对教育有了一个更高质量的需求。实际上呢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一直都在 谈论说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输在起跑线，那么不输在起跑线怎么办？那我们就抢跑，或者是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这种补习班呀，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那么下一步想问一下刘主任，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这边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来进一步的提升教育质量，满足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的这种多样化的需求，缓解家长的焦虑？ 哎呀，这个问题现在社会高度关注，我们现在也是千方百计来破解这个问题。那么缓解教育焦虑，提高育人质量，这个的的确确需要啊校内校外共同发力啊合作来推进，但归根到底主责是在校内的，这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那么前不久这个中央省改委第十九次会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啊，就说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你看主阵地，这就是我们按照中央省改委的要求，在已有工作基础之上呢，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统筹课内课外的两个时间段，来统筹校内校内的两种资源。我们一个目标是什么呀？就是努力让孩子在学校内要学得会、学得多、学得够。这个目标其实还是很难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个要求，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就是要规范教育教学秩序，第二个就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要丰富课外的服务供给。那么在规范教育教学秩序方面，我们主要就是按照国家的义务教育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来进行教学。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要零起点教学，特别是小学的零起点教学，这是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超纲、不提前、不随随便便的就是赶超什么之类，这些方面的，我们这些方面特别希望我们的家长、社会共同监督，帮助我们各级各类学校完成这样一个要求。那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个是很根本的。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啊，像教学的基本要求啊、基本规范、基本规程啊，都是很重要的。这里面有特别强调什么？就是启发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因材施教。这里边我们搞教育的同志暴露下来，我们都在内都是明白，其实中小学教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教学方法上要能够让学生开窍，学生的方法一通，就真是所有问题都容易一通百通。所以怎么能开启这个窍门是需要我们钻研的。那么提供丰富的课后服务，刚才讲的比较多了，我们总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把课后服务作为课堂教育教学的一个有效延伸，作为学校整体教育的共同来设计和规划。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有他自己成长的规律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委员，对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对策？我们先来听听卢永丽委员啊，您的想法。 我自己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向教研要质量，也就是所有的老师，我们在进入课堂之前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一定要利用像暑期这样的时间呢，把一学期的这个课程要做一个设计，要做一个琢磨和研究。另外呢，我们平时的时候要加强对教研的管理，一定要留住教研的时间，培育学校浓浓的教研的氛围。而教研中呢，不但要懂教材，更要去懂课标，我们还要去研究学生，这样才能做好教学设计。第二个，我觉得要想教学本身，就像课堂要质量，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教学方式，也就是说老师所有的设计都是要服务于学生的学，促进学生去开窍。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向教师要质量，我们现在对教师的培养一定要逐步的走向高质量的教师，而高质量的教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能命题，而不是从天下文章一大抄，从这种教辅材料，从各方面去把它栽栽抄抄，就是我们自己要必须知道我们所教的东西最后点要落在哪儿，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对教师教学水平高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是，那么在新阶段提高这个教育质量，其实给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而且是提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啊。那下面我们来听听王洪涛委员，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什么样的建议和对策？ 应该说 目前的校内教育啊，整体的规划已经非常完善了。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啊，我们说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这种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这个优秀人才。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我希望这个学校啊，在关注学生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思想道德的培养啊，啊我们的美育的培养啊，啊包括我们的劳动的教育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要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个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际上总书记在历次讲话当中啊，对青少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特别强调这几个方面。实际上刚才刘主任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希望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久久为功。 嗯，实际上就是我们团市委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 对 助力工作啊，我们共同来去提高校内质量。那么面向十四五，面向未来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结尾阶段，邀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一起啊，来这个对未来的教育发展给予一些相关的期待，还有这个相关的寄语。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请卢校长卢永丽委员来寄语一下，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对于未来我们的教育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 好，面向未来，我们期待构建没有围墙的学校，让我们孩子的学习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发生，让我们孩子的学习和他所学能够应用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要是回到我们的假期生活，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托管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让孩子只是拘泥于书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让孩子利用假期的时间能够多，哪怕就在校园内多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发现一些问题，跟同学在一起多讨论，多用这些问题甚至把它设计成一个项目式学习来解决一些问题。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一样，我们在校园内发生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去解决它，我们给操场号号脉，看看我们什么样的操场是我们孩子喜欢的操场，我们给我们的教室做一个设计，我们给我们的林间小道去看看孩子这样的活动场所是怎样的，这都是可以的。 好的啊，好，那下边呢，我们来听听王洪涛委员您的期待和寄语。 前不久啊，我是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啊，参与了七一的庆祝大会。那么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在庆祝大会上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我们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致献词。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应该说这个铿锵誓言啊，现在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应该说很令人振奋，我想这一代青少年啊，孩子们啊，是值得我们信任和骄傲的。那么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家校社啊，各方面啊，共同努力，来为孩子们啊，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好的，感谢。最后呢，我们就把时间交到刘玉辉主任这儿了啊。对于未来我们的教育，从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包括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和期许？ 这个期待和期许啊，我理解就是我们教育人的自勉，应该更努力的工作。那么当前呢，首都教育系统真正深入学习和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也在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也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成效。十四五已经开启了，首都教育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构建高质量的首都教育体系，实现我们所说的啊更高水平、更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教育，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刘宇辉主任，也感谢王洪涛委员和卢永丽委员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